人人能学，处处可学、 嗯、 时时想学的这样一个互联网教育公司、 嗯、 谢谢大家。 而且手提课意味着就是说您刚才说的这几个关键词其实它就是轻便然后简单， 对， 便于使用，所以这个课程呈现的出来的这个样， 因为是时时可学嘛，所以呢它就不是传统的那种45分钟这样的一个长 一堂课啊， 没错，它的片子我们的片子呢是5到15分钟这样子的、 嗯、 然后力求于每一节课都能够完整的呈现出一个完整的知识点、 嗯、 或者说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嗯、大概几分钟， 5到15分钟，对 啊，所以一个系列的课程它可能会有几十堂这种课，但是每一个课呢可能每天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学习， 没错， 面向到这个受众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些课程， 受众这个跨度还是比较大的， 嗯， 有大学的，大学呢包括考研公务员、 嗯、 还有教师资格证、 嗯、 然后也有高考这个板块的，还有中考，然后也有一部分的家庭教育的课程，还有法语呀、雅思托福这个品类的课程、 嗯、各个年龄层都有， 没错 啊。那老师端呢是不是也是我们从各个这种培训的这个角度请了一些老师， 我们能够跟手提课合作的老师呢都是应该说是经过市面上检验过的， 嗯， 比如说像我们的考研政治的老师啊，他就是人民大学的教授， 嗯， 考研数学的老师呢也是武汉理工大学的教授、 嗯、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在这些领域里面都是有20-30年甚至更长一点的这个时间的这样一个教学经历的， 嗯， 所以师资质量是完全可以得到保障的， 嗯。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聊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我觉得最新鲜的一点就是所有这些老师本身也是天使投资人，他在跟手提哥一起合资去做这些生产这些课程，因为课程出来的效果是符合当下人的这种喜欢的动画啊，或者是效果会多一些，所以一个老师要几万块钱的这个投到这个课程里面去，共同来去博未来这个市场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你是怎么样想到用这种方式，或者说怎么改用这种方式去做的？因为大量的是别人花钱请老师。 嗯，是这样，其实手提课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呢更像那种合伙人的关系， 嗯， 其实过去老师们的盈利方式吧，我们来说一下盈利方式，就大概就是我讲一堂课然后拿一堂课的钱啊，不管是初中阶段高中阶段甚至是考研这个领域的老师，其实都无一例外逃不出这样的一个收益的瓶颈的， 是的、嗯、 那么就是老师有一天不讲课了他就没有收益。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需要老师前期需要交一部分课程制作的费用呢？ 嗯， 主要就是相当于说老师来讲，然后呢我们来制作，我们的制作是成本非常高的， 嗯， 然后加上后期的动画和特效，那么这个课程一旦制作出来以后呢，手提课就会发动一切资源去进行推广， 嗯， 那么我们的课程呢加上它又有这种半公益属性的，然后课程价格都定得非常的低， 嗯， 那这个课程我们要求的就是从每一个学生用户身上赚取很少很少这样的这个费用，然后这个费用拿到这个获取以后呢，绝大部分的费用是跟老师来进行分成的，就是老师拿到的是一个更大的一部分比例， 嗯， 手提课只是拿少部分一比例， 嗯，有没有评估过一个老师投入这么钱之后， 嗯， 大概的这个就是观看人数到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数的时候能达到盈亏平衡，什么量级？ 举个例子吧，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考研的这个数学，比如说2017年考研的数学的定价是49块钱。 嗯， 那么这样的一个价格呢是传统机构的1%都还不到 啊。 那么50块钱的这样一个价格，如果说是有10,000个人买的话呢，那么这个课程的销售额就是50万。那么老师所要负担的一个成本呢，就是前期的这个将近3万块钱的这个成本， 嗯， 然后呢就是录制来回的这样一些时间和精力， 嗯， 但是这个课程呢其实它产生了50万的交易额以后呢，老师可以拿到超过50%的这样一个比例， 嗯， 所以说有10,000个人购买了这个老师的这个课程，然后老师的成本其实和他过去的那种授课方式或者盈利模式就是成倍来增长的， 嗯，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考研的这个，就拿考研这个板块来讲呢，尤其是数学，那 那么今年它的内容讲完了以后，其实明年后年它可更改的东西是很少的。 嗯，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课程 重复使用的， 哎，没错，它可以重复使用。那么它的编辑成本就越来越倾向于零。 明白。 那么老师以后就是每一年都可以拿到很高比例的这个分成。 所以其实与其说这是一个教育类的产品，不如说它是用时下比较流行的一个产品来说，是叫知识付费啊，类似于像得到这种哈、教育产品是、我先招生，然后根据这个生源去匹配班找老师，是这样的一个、但是得到这种的包括你们这种其实是先生产出最优质的产品，然后去通过推广获得最大量的一个传播效应，那这种我觉得是互联网思维，是不是这 样？没错，你说的非常到位，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产品我觉得可能跟您之前的工作经历也是有关系的啊、毕业了几年大概、工作了几年？ 工作7-8年了吧。 7-8年、那一直做的是教育行业、或者是相关的 这 种培训。 这是我的第二次互联网教育的创意项目。也都是经过过去的一些失败的经验总结出来的。 介绍一下之前的那个工作的经历。 在盛景网联，他们是一家专门为中小企业做咨询的这样一个咨询集团公司、然后工作过，后来在跟谁学，然后在他们的公司做这个师资和市场这块的负责人。然后后来自己就创建互联网教育公司，当然那个教育公司呢其实是以失败来结束的。也算是第一次踏入互联网教育这个领域，然后结果就失败了。然后后来通过一段时间的反思，然后去又重新的在过去那个项目的基础上得到了一个升级。所以严格来讲呢，其实手提课就是在过去那个失败的项目的基础上然后得到了一个改进。那为什么我们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跟老师去合作呢？你可以就是对这个行业有所了解的话，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无论是行业里面，当然名字我就具体不提了啊，就很知名的一些教育公司，其实他们获取的利润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公司的收益，只有少部分的收益才是给到老师的。而我觉得老师这个群体呢，他是知识传播者，我觉得整个国家的发展，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就是培养人才。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从社会责任感的角度来讲的话啊，确实是人才的培养，就是其实是老师承担了很大部分 的 责任和重任。但是事实上呢，就是当然不管我们国家这么多年也在谈说要提高老师的这种待遇，但是毕竟我们国家的这个基数太大，要靠国家解决是很难解决的。那么老师这个群体呢，其实在过去其实这个待遇是普遍是偏低下的。那么即便是在市场当中由市场操作的这种培训公司的老师的待遇其实都是非常普遍都是偏低的。那我们呢就想改变这种模式，我们的初衷就是想让知识传播的这部分群体或者说老师这部分群体能够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能够得到富足。因为我觉得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或者社会的进步，只有那个知识传播这部分群体他们能够让老百姓让我身边的朋友都很羡慕的时候，就教育工作者得到尊重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国家的教育才能够做得更好。否则的话，如果老师培养人才的这部分群体他们本身的收益都不够高，然后还为着平时的这种日常的生计去奔波的时候，可想象一下那个教育怎么会做得好呢？ 而且这种情况下可能老师的动力更强，而且创新性更好。 没错没错，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是的 啊。那之前的一次创业是亲自做了什么项目？ 之前的项目跟手提课现在做的项目还是有点像的。 有点像。 那个时候手提课做的项目就是把课程制作出来，当然课程跟现在比呢还是差距不是一个档次的哈。然后是免费给人看。后来实在是没有钱再继续往里面投了，所以公司就关掉了。 那这次创业的话其实是觉得从哪跌倒在哪爬起来，是这样一个心态。 其实这样的话，因为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有4次的创业经历。本身我这个人呢，就身边的朋友也是这么说的，骨子里面就有那种创意的精神。所以我常常用一个比喻，我说假如我是一根柴的话呢，只有创意这把 火把能够让我这个燃烧殆尽， 嗯， 否则的话其他的事情没有办法让我全力以赴去做， 嗯， 所以这四年的就是这四次的创业经历应该算是每次有失败的时候也都没有说哎失败了以后然后不敢再往前走，都没有， 嗯， 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嗯， 始终都是认为每一次的跌倒都是在给自己累积经验， 嗯， 然后为下一步的再出发然后蓄积能量， 嗯， 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嗯，所以这种心态是不是也是把周边的很多人来感染和你一起做，所以说现在的团队是不是很多也是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一起来做的？ 没错，其实现在手提客的团队有超过一半的人是来自于我在跟谁 之前的， 对，之前的上一家公司的，也是 价值观比较相同的一些人。 价值观比较相同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相互之间也比较认可。 那合伙团队的话，就创始人有几个人？ 创始人就是公司呢，就是整个一开始就是我创建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说没有办公室。我们的伙伴们形容我是在大街上跟老师啊走过去走过来谈，就 抓住老师谈， 没错，就跟一些有意向合作的老师然后把他们约出来然后在大街上然后就这样走来走去的谈。 真的没有办公室？ 真的是没有的， 就 是 一个人。 没错，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人，而且那个时候刚好准备从公司，已经就是从公司把离职的事情都全部办好了，然后就把几个老师就是约了以后就真的是在路边上面谈，那老师们认为就是我们的这种理念，虽然那个时候说实话就是当然我们也遭受到很多老师的拒绝，就是说你看你什么都没有， 对， 连个产品的模型都没有， 样子都没有， 办公室也没有，你让我一下子给你交几万块钱你这不是空手套白狼吗？ 是， 就老师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这样讲的。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说对啊，我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有，你可以说是空手套白狼那没有关系，但是因为现在正是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所以我们的收费才会便宜一点，所以我们的费用是从2万多然后涨到2万52万9然后最后涨到3万的。 就是老师的这个同样， 好音乐959，我总在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国一国二限行宅在家，不如置换一台吉利车，让你感受车外是北京，车内是北欧。现大兴店京城月，房山店沃德龙顶，免费为您评估座驾。详询大兴店6124-0788，房山店8030-8588。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6030-7779。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我相信所有的小学生、初中生听完这《唐诗三百首》心结以后，会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诗词有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理解，而不是过去的那种，就是把诗背下来然后就完事了， 就拿着书在那摇着头背啊。 对的。 所以手提课未来有可能是一个内容的一个生产 IP 的一个生产平台。 嗯，没错。 就是延伸出很多，除了这个课程的收费以外，可能会有一系列这种衍生物的收费啊。 是是的，是的。 所以这种我觉得待会儿我们可能会聊这个投资啊，其实我觉得后边的投资人与其说他们先投了你，不如说现在这个老师前面这几个老师也是你的天使投资人，是这笔钱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启动资金。 我们自己也有一部分的投资资金。 也有投资资金。 对，只不过当时这个项目的思考的其中一个点呢，就是如果仅仅是我们自己的自有资金投入的话，然后要 cover 的前期录制的这个课程的成本是很难的。 嗯， 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哎，有一些老师能够交钱跟我们合作啊，那他要么就是自己的知识水平、讲课水平是很高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认可我们这个项目，然后当然其中也得认可我这个人。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即便是一个平时讲课讲得非常好的老师，但他面对我们这样的一个高要求高标准的这种录课方式，他是录不下来的。所以有很多老师前三次都录不好一个课程，甚至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位范老师，他有一次都哭了，然后甚至想放弃。 就你们要求确实很高。 第一是我们要求很高，第二呢就是这种面对镜头你要把你准备好的内容像一个演员一样的一气呵成的表现出来， 这 个 确实很难，确实 很难。 因为而且是我觉得越短的东西越难， 是这样的， 就像拍那个短视频微电影是一样的，它绝不亚于一个大电影的一个制作的一个流程。 我非常 对我听罗振宇就说他每一次录那个45分钟的节目将近要录10个小时左右， 是就是这样， 就每一句一句的抠， 没错， 这样才能出精品，然后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因为其实过去老师们在线下讲课的时候45分钟对吧，他是 随意发挥， 讲课的时候他可能讲20分钟、然后剩下的时间呢闲扯，或者说是即便是学生问一个问题答不了对吧，他会想个说个什么几句话，然后委婉的就是过一下啊，思考一下。但是你面对镜头的时候你不能有这样的现象发生，所以他必须要求你必须要反复认真的去备课。所以我们跟我们合作的老师当中有不少老师有一个反馈，就是通过这种录微课录完了以后，他们再去线下讲课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的讲课水平和过去比是有很高的一个层次的提高的。 因为讲这个课就是一个叫思路的梳理， 没错， 精华课程都在这儿，然后围绕这个东西再去展开讲就很容易了。 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可能也会未来会通过口碑的传播慢慢的会加入到这个师资的一个团队里面去。 是这样。 投资人这边目前因为这个项目还比较早期，不到一年时间， 对， 现在是什么样一个轮次，拿了几个轮次？ 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呢算是接受一笔种子基金吧。 是你找的还是别人过来找你的？ 那是我们公司3月份创建的时候，这个朋友就找到我们的。但是我们就想着公司初创嘛，团队各方面都是初创的，所以呢还是没有到那么大的胆量。就在这一点我讲一下，就是就是可能别的创业者，就是说有一部分创业者呢他们可能会以说拿到资本说作为一个为荣耀或者 成功的标杆 啊，对。但是我在我内心里面某个程度上面讲，其实我还有点不太敢去碰它，因为我总是在想，我说我得把我的实力打造得足够强了，足够好了，投资人给我投资的时候呢他起到一个助推力，然后呢我可以给他更多回报的时候我才敢去接受资本。所以刚初创的时候3月份的时候朋友就说嘛，说因为过去有创意他也认识我就想投资，但是一直到7月份啊，有一天他从厦门然后就自己就跑过来了，然后我们就接受了他的第一笔天使。然后这个阶段呢就是3月份到11月份这个阶段呢，手提克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制作 课程内容， 嗯，没有往外扩 啊，对。那么接下来呢，也是该我们去到了我们找 发力推广的时候了， 推广然后这个引进资本的一个阶段。 明白。 目前呢，跟行业里面比较知名的几个投资公司的这个投资合伙人级别的这样的人在谈， 嗯嗯，所以现在也是就是融资的这种大家都是寒冬嘛，就是像这种心态，我现在其实并不怎么急缺钱，而且我有这种底气，可以把这个项目自己能活得很好情况下， 嗯， 再去找融资就安稳很多了， 嗯， 安心很多了。 是这样吧？其实呢，对于初创型公司来说呢，好就好在我们一开始还是有一定的正向的现金流的， 嗯， 啊，这一点我觉得是和 这确实不容易的 别的项目不太一样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课程它已经产生交易额了， 嗯，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项目只要课程产生交易额呢，就是我们的成本和维持公司正常运营这个问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的目标不仅于此，我们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就手提课创立的当初就设定了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让知识群体这部分群体在精神和物质上面得到富足，就是得到真正的尊重，这是第一块。那么第二块呢，就是满足老师的收益的同时呢，我们希望学习者只花很少的一部分的费用，就能够学到更优质的知识。因为我是来自农村的，我很知道，深知道，在一个农村的孩子，一个初中生，一个高中生，想要获得好的教育，是极其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就是有这两个这个初衷，所以呢，我们这个阶下一个阶段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课程非常便宜，然后老师讲的也非常的好，所以产生一定的交易额，我觉得这是不是太大的问题。 明白。 嗯， 现在用户在没有推广的情况下有多少人？ 现在是我们的用户是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将近两个星期，然后用户就达到10000人左右， 基本上是口碑传播 啊，没错， 做了一定的地推啊。 啊，是的，就是地推的话，就是直接进入到大学里面的校园。 未来的话，其实出校门以后的这种继续教育和在职教育是不是也是主力了？因为现在其实以您这个课程设置，其实更多的还是我觉得上班族会更喜欢非特化的时间。 非常对，就是现阶段呢，看似手机课是在做一些跟考试有关的啊，因为为什么从这个板块切入呢？因为这些板块它的需求性会更强，啊，学生们来了以后就是要学习，就是要考试通过的，啊，这个是我们选择的一个切入点。 明白。 但是手提课真正要做的呢，是将来手提课会成为一个知识综合性的知识分享和服务平台，啊，包括职场这部分人士的晋升啊，然后他们要学习的一些课程，在手提课都能够找得到， OK。接下来明年应该说是手提课应该是最重要的，就是飞速发展的一年。个人定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给自己明年这个时候？ 明年呢，我们是打算在大学校园这个就高校这部分学生用户呢，我们争取能够达到2000万的用户，这个高校学生能够成为手提课的用户。 目前有竞品吗？就是完全这种短的视频去做培训的。 单纯从大学生，比如说考研、公务员，还有教师资格证啊这些板块去讲呢，目前是没有的。就是第一呢，讲课的师资的优质性啊，第二呢，课程制作的这个内容的呈现形式，就是高清晰度，所以我们的录制的设备是接近10万块钱一台啊，高清晰度，然后动画和特效，就是为了让这个知识点呈现出来，让听者、学习者，然后很容易就能够去理解，这是第二点。那么它的，尤其是它的呈现形式当中呢。过去现在网络上其实也有一些这种视频课程，但是那是都是30-40分钟的，甚至是老师在一个电子屏幕面前去讲出来的。那我们呢更倾向于是5到15分钟的这样一个，既是碎片化又是成体系。然后其次呢，我们的价格，我们的价格其实很多人都在讲说我们是不是有意在给大家去做这种价格的竞争。其实我想讲的其实真的不是，应该说低价这种方式呢是手提课的一个宗旨，也是我们的一个初心。我们就是目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学生用很少的钱和成本，就能够学习到更优质的教学内容，而不是那种就是说